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一个人出来做嘢之后啊，真系你会发现咧，要去旅行嘅时间咧系几难夹嘅。 系啊， 即系尤其是如果你真系想去一啲好远嘅地方啊，系真系左度右度都未必度得掂，因为有时候你要知道就系咧， 年假有限。但是想去的地方无限。 是啦，因为年假有限啦。二来就是因为有时候你如果去啲太远嘅地方，你话咁短短去两三日咯咁。咁嗱、件事计落条数就唔系好襟计，因为你知啊、尤其是你话哇要飞十几个钟头嗰啲咧，咁即系一定有时差啦。咁你去到嗰啲地方，咁啊 jet lag 都算啦。咁啊，更何况你飞嘅时间 travel 时间已经系冇咗一日半日咁样。咁啊，件事计落就唔系好抵㗎嘛。咁所以有时候咧，真系你话哇要放假，跟住去旅行嘅话，系要计下究竟去边度可以去到几耐，尽量系用到啲时间最充裕啊嘛。今日临近呢个年底都系啦，我哋都好多即系同事都会即系周围去旅行啊，枕住就想路玩家都系啦吓。车轮战一般啱啱啊，清日先至去完啊韩国。咁啊嚟紧我会去日本啦。咁啊但系咧未讲我去日本之前咧，其实阿 Winnie 都啱啱去完日本翻嚟。 系啦，咁同埋你头先所讲都系。好啱嘅，即系一到出嚟做嘢嘅时候咧，你要通常约朋友旅行咧最麻烦，又一定可能系你自己年假夹唔到啦，又或者佢又未必同到阿姐请到假，好多时要同朋友去旅行嘅话咧，一定要经过过五关斩六将啊，睇下递唔递到架子啊，到最后真系去到啦，即系排除万难一个友情同埋缘分嘅考验啊，咁所以去到我哋呢即系做咗一段时间，又或者你有啲地方系。好想去，有啲展览你又好想睇，但系你又未必约到时间或者约到朋友去嘅时候咧，最后就选择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咧，就会方便快捷，就唔使搞咁多嘢啦。 呢、个有时候真系睇个人性格啊，咁即系我身边即系有啲朋友啊，啲同事都系啦，好似阿聪咁样都系，即系都好中意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啊。咁但系亦都有部分嘅就即系会觉得一个人自己出去旅行嘅话咧，危险之余亦都觉得即系可能好冇瘾啊。因为你知道有啲人咧，即系希望佢嗰个嘅旅程啊，无时无刻都有人可以系分享噶嘛， 可以倾下偈啊，一齐。帮手影相嘅最重要，因为要摆上 Facebook 嗰度俾人打卡啦、IG 啊，俾人赞好啊嘛。 系，即系嗱，即系唔同嘅心态咯。即系我都有接触过啊，有啲话真系，如果我去即系一啲嘅地方，咁侧边冇个人陪自己分享嗰啲嘅乐趣嘅话，咁我倒不如喺屋企啦咁样。即系个情形有少少似咩咧？嗱，唔可以话完全相同，但系有少少似嘅就系话，有啲人即系如果我去食嗰餐饭，得我自己一个人去食嘅话咧，咁屋企。落个面都得啦，洗锅特登去某间餐厅度试，系啊，即系可能嗰间餐厅啊，某一啲嘅食物好出名嘅，咁啊，哇，好想去试，咁但系搵唔到人陪嘅话，咁我情愿唔食啦。即系有啲人会咁嘅心态，咁但系有啲你知啦，即系我真系想体验啊嘛，即系哇，都系一个经历啊，就算系自己一个人都好，咁啊，纵然可能话搵唔到人陪，夹又夹唔到，尤其是你知啊，头先 Winnie 讲话，你夹一两个朋友都还好，即系如果你夹多啲嘅话系啦，真系唔好话去旅行啦。有时候夜晚夹餐饭都夹唔掂噶嘛，系咪先？咁啊，真系就情愿系算啦，唔好搞咁多嘢，即系比较系 我即係獨來獨往一啲啊，咁我情願自己去咁樣。咁嗱，但係呢一種啊就係另一種體驗咯，即係有時候你知，如果一個人去嘅話咧，亦都可能即係你隨自己嘅意思想安排點樣玩點樣玩，因為你知啦，縱然你話好啦，你夾到個價，夾到個時間，大家一齊去啦。咁跟住都有好多其他嘅考驗啊，例如話究竟食嘅嘢啱唔啱呢，啊，即係有啲又想食烏冬，有啲又想食壽司呀，去日本嘅話。咁啊跟住住嘅酒店又啱唔啱呢，啊，有啲又想浸溫泉，有啲又可能想 平一啲。 係啦，平一啲咁樣。咁跟住呢，如果人多啲嘅話，就有好怕會即係順德歌程失數二嗰啲。咁，所以即係自己一個去呢，就可能省略到呢一啲嘅麻煩。 係，咁所以成日話咩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咧，但其实众乐乐系咪真系快乐咧？其实都未必，即系有时见到一啲唔夹嗰啲朋友或者女伴咧，其实听到身边好多同事啊或者朋友系分享翻咧，就话啊，我女伴啊，港女嚟噶，佢每一日咧都要去药妆店咧，仲要去同一间药妆店去格价啦，又或者系一啲唔同即系辛苦或者比较惨嘅经历嘅时候咧，你就会发现，原来一个人去旅行嘅话，虽然听落去好似有啲危险，有一啲担心，咁但系咧，其实当中有好多嘢我哋可以即系入边学到嘢啊，或者系感受到嘅。第一样嘢就系，首先系你嘅旅程入边咧，你唔需要去关顾其他人嘅感受，即系你中意去博物馆嘅，你就全日就行博物馆；中意咧去睇小英嘅，好似我咁样，我就有真系大概大半日嘅时间咧，就专登搭车就过去，即系上嗰个美术馆嗰度咧，就系睇小英个展览。你谂下个入场费已经要200几蚊港币啦，你仲要买入边啲周边啦，你花费嘅时间啦，仲要睇完个展览咧，再去埋佢嗰个 cafe， 即系小英嘅餐厅咧，去食埋佢嗰啲精品，佢啲美食。你谂下，唔系真系个个人都会想同你一齐去感受呢啲独独嘅气氛，亦都唔系个个人都中意同你一样咁喜爱小英噶嘛。咁如果一个人去嘅时候，你就可以哇专心咁享受自己同小英相处嘅时间，同埋嗰种美好嘅回忆啦，系咪先？ 真系好毒啊！呢、一个即系说法嘅话，即系等于咩咧？可能有啲即系男仔啊，带住嗰啲嘅 virtual girlfriend 咧，即系部游戏机入边嗰啲咧， 虚拟女友 系啦，跟住咧就唔知去边间餐厅食饭啊，跟住 就摆部机喺对面咁样一齐， 就好似 dating 咁样样咧，约会一般咁样，我有少少嗰种感觉，我深刻觉得你同小英谈恋爱一般， 你歧视我啊？ 咁啊，绝对唔会。不过真系即系 Winnie 讲出都系嘅，我谂睇你真系追求啲乜嘢嘢啦，即系因为讲真嗱，如果咧你系选择得同一啲人一齐去旅行嘅话咧，你首先要了解一样嘢就系咩咧？ 要夹 你个心态应该首先就系话，究竟去系玩啲咩、食啲咩、做啲乜嘢，未必系最重要。最重要嘅系你选择咗同边个去，即系话无论系做啲咩、食啲咩都好，因为有嗰一啲人或者嗰一个人喺你隔离，咁所以你就要即系将自己原本最想去嗰个行程咧，要稍微放低一啲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往往好多时候系闹交噶，即系你话哇，尤其是嗰啲咧，即系唔好谂住话越 close 啊，即系屋企人啊、另一半嗰啲咧，就谂住越多包容啊，未必噶，即系反而嗰啲系最直接噶啦，因为喂大家屋企人啊或者另一半唔使再喺度好即系客气系嘛，即系喂系唔中意啊，直接表达噶啦。咁我真系见过有唔少啊去旅行去到闹晒交咁样，甚至乎系各玩各噶，跟住夜晚翻到去酒店嘅时候咧，仲要系面阻阻，咁你话点样玩得几冇瘾系咪先？咁的确，如果你话喂呢一啲即系行程，即系系自己纯粹系关心到自己想去体验嘅，咁一个人去啊，的确系舒服好多嘅。即系前提系当然你屋企人啊，你嘅另一半啊，好放心俾你去啦。咁但系我身边嗱最常见到嘅。我自己都曾經試過嘅，就係咧去嗰啲 backpacking 啊，嗰啲嘅 孭背囊， 係啦，嗰啲嘅行程。咁因為咧首先我想話咧，我唔知阿 Winnie 有冇試過 backpacking 啦嚇， 真係未，我每次都係拖夾去， 因為係辛苦嘅。 同埋你有時候咧，你會發現咧，你未必如你所想啊。當然有時候有啲可能會即係 organize 好啲嘅話，咁你都起碼知自己落腳點喺邊啦。咁、但係有一啲嘅行程咧，其實你唔知嘅， 行到邊去到邊， 即係啦，真係見步行步，同埋睇下喂，你去到當地個環境視察，究竟有啲咩地方真係可能俾你落腳啊，咁樣食嘢啊、休息啊。咁所以即係呢一啲嘅行程咧，唔係個個都頂得順嘅，即係你因為要好即係諗一諗身啊嘛。咁所以的確嗱，我自己覺得你首先如果一係 plan 一個行程，你話想體驗話可能係 backpacking 呢一類咁樣嘅話咧，咁就真係要顧及下啦。啊，究竟身邊真係係唔係有人想陪你啊？如果唔係嘅話，去一轉之後俾人講一世嘅可能。今晚咧，我哋又讲下即系自己去旅行啊，的确系一个唔错嘅体验，尤其是系当你仲系单身嘅时候。 诶、 因为的确我想话，有好多我认识嘅朋友咧，当佢有另一半之后，尤其是出嚟做嘢吓、你真系少咗好多机会自己去旅行啊， 因为自己去旅行会俾对方炸型啊。 系咯，咪就系因为呢个原因，最主要都系呢个原因啦。因为你有假，你知头先我哋讲过啦，假有限。咁你有假嘅话，通常即係另一半都希望你梗係将你自己嘅时间留俾自己啦，係咪先，即係留俾同即係对方过啊。咁即係如果你话喂我想即係攞个假纯粹去自己想去嘅呢个地方。 去秋叶原独独。 就算你话我想去自己嘅地方呢，其实有时候另一半呢都话唔介意，即係喂我都想跟埋你一起去，鍾意嗰个地方未必我想去嘅。咁但係个问题係你係想享受独处自己去一个体验旅程嘅一个经历。咁真係啱啱想讲嘅有个 case 呢，就係、是、我唔知如果从女性角度好似 Winnie 咁样 係点 呢，假设你有个男朋友啊，咁佢同你讲，佢话今年嘅假其实就大家都知唔好多㗎啦，咁但係呢我想呢攞两个礼拜，即係几乎係我全年嘅假期嚟㗎啦，咁样呢就话想去睇极光，咁但係呢佢想自己一个去，咁佢话即係返嚟之后先陪你咁样。佢话举例啫，因为我呢个朋友呢，佢又从事嗰啲类似係创作嘅工作嘅。 哦、 即係佢话我要去吸收下啲灵气，即係攞下啲灵感咁样。 我要自己独处嘅时候啲灵感先至会走出嚟㗎。 係啦，即係佢即係当然啦，佢又唔会讲话呢个 trip 係一个 business trip 啊，即係哇係工作嘅一个旅程，咁我梗係唔会咁讲啦。咁但係佢亦都同你讲就话呢一个嘅旅程呢，亦都唔系纯粹即係吃喝玩乐嘅。即係一个体验。 洗涤心灵的一个旅程， 咁所以咧佢就即系又唔会话好直接同你讲，但系摆到明就系话你唔好跟你啦，你俾我自己一个人去啦，咁嗱。的确系喺我身边有朋友系 exactly 咁样样啊吓， 系 咁作为嗰个女仔，你会点样样嘅感受啊？ 其实请假自己去旅行咧冇问题嘅， 请假系同你请假定同公司请假？ 唔系同公司请假，即系但系个问题系佢请晒所有嘅大假而唔留翻一两日嘅话咧，就真系有啲讲唔通。即系除非佢本身咧系一个好热爱工作嘅人，咁翻嚟嘅时候咧就连续嗰几日咧都系翻足七日而攞到好多补假嘅话咧，咁又另一个讲法咯。 即系其实只要佢俾到若干嘅日子你嘅话咧， 系 你就觉得冇问题啦。 系啦，咁但系你将你所有嘅年假都净系摆喺自己身上嘅时候，我就会开始质疑紧，咁究竟我喺你心目中系占几多咧？ 咁如果即系真系十二日年假，假设系咁啊，即系佢留两日俾你，你觉得 OK？ 会好啲，即系会同我去一个台湾咁四日三夜，咁六日一二咁，我都觉得可以接受。 咁你都算系二话位， 系嘛？即系起码佢有个充分嘅即系兜翻。翻个位，咁虽然我系嗰十二日都系去咗旅行，自己一个人去，咁但系我都会努力工作，将剩余嘅补假咧都会奉献俾你， 系 啦，咁样兜一兜咁会唔会好啲咧？ 因为你算系大方啦， 系嘛？ 因为你计翻嗰个比例啊，即系 因为我单身啊嘛， 唔系嗱，我想话嗱，你计翻个比例系即系你留六分一嘅时间俾我， 系 即系好多女仔接受唔到，喂。 俾留六分一嘅时间俾你自己嘅差唔多吓、啊哦，即系你明唔明啊？个即系个谂法系调翻转，因为佢哋会觉得就系话，当我同你喺埋一齐之后，纵然唔系咩结婚啊，我哋唔系夫妇关系咁先算啦。咁我哋男女朋友啊，咁但系你同我喺埋一齐之后，你嘅时间已经唔系完完全全属于你自己噶咯、啊。即系如果你嘅时间吓喺你嘅生活入边冇我嘅参与，咁我哋点样叫谈恋爱啊？即系有啲人会有咁嘅谂法噶嘛。咁嗱呢一个首先你都要了解一下你同你另一半相处系点样样啦。不过即系我所以就话头先就讲起话，哇，其实如果你真系想体验一个人系去旅行嘅话咧，其实喺单身嘅时候咧，有得去就好去，有得做就好做啊。因为呢一个真系我觉得系最自由自在的一个时间嚟嘅。 系咁，除咗系自由自在，我谂都系一个俾自己成长嘅一个好好嘅空间。因为我都有朋友就系佢自己一个女仔嘅，咁又系去欧洲两个礼拜啦。咁其中有个旅程咧，就啊识到一个好似又系香港定系台湾嘅女仔，好啱倾。咁就啊，其中两日不如我哋一齐就去附近啲国家一齐玩啦，咁样。咁但系当佢翻嚟嘅时候，佢同我即系分享呢一个旅程嘅经历入边咧，佢唔系好记得佢同个女仔咧实质去过啲咩地方，做过啲乜嘢。因为当去多一个人一齐去嘅时候咧，你着眼嘅地方咧就唔净止系嗰啲景色，而系同另外个旅伴嘅一个交流啊、啲倾偈啊、啲关系嘅相处咧。其实你身边嘅景物咧，反而系未必好留意到。所以我好明白。刚才你那个男仔朋友啦，其实当自己一个人去的时候呢，你反而会留意身边的景色多好多，同埋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你会知道怎样去尝试自己去解决，这样会中间成长了很多，真的。 因为其中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假设如果你是要跟一个即是人去旅行啊，那个假设是你朋友先啦，咁你已经是要花一啲嘅时间是俾佢啦。纵然大家唔系倾咩偈都好，咁但系你都要即系无时无刻留意住啊，究竟佢系即系做紧啲乜嘢啦？因为毕竟一齐行 啊，要唔要食饭啊？ 系啊，即系嗱，唔系讲话你要照顾佢，但系因为你同佢一齐选择系即系出行啊嘛， 一个同步嘅一个活动。 冇错。咁嗱，当你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如果大家有试过自己去旅行，唔一定系 backpacking 嗰啲吓，就系讲紧真系纯粹自己可能一个人 travel 啊，就算唔系话好远嘅，假设我哋香港咁样，你近近地，我当啊，如果你去离岛都当是旅行的话、啊、你假设你自己一人去同你真是跟你一些 friend 去的话呢，有一个几不同的体验，就是你发现你会跟周围的人倾多很多东 西。啊是啊。 即是你会真的有机会，假设你去一间餐厅吃饭又好，尤其是如果去那些比较不熟悉的地方、 啊、 或者是那些小店的话呢、啊、你会发现呢真是可以同多啲人傾偈啊！ 係啊，因為我記得我有次第一次去旅行咧，就係、是第一次自己一個去旅行咧，就係、是、去高雄嘅。咁、我又搭嗰啲旅遊車，即係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啦。咁喺車上面就有個阿姨就做導遊啦，咁樣講。咁佢見到咦好多個都係兩個兩個一組啦，咁但係得我自己一個。咁佢就開始同我傾偈啊！你喺邊度嚟㗎？你嚟玩幾日啦？啊，你自己一個人嚟啊？哇！你好勇敢喎、啊、咁樣。咁其實雖然我喺第一次個旅行入面，其實有好多一啲擔心或者有啲唔開心嘅經歷啦。咁但係即係阿姨嘅呢一句啊，你好勇敢啊！一個人嚟旅行，其實當中係俾咗好大嘅勇氣，令我覺得啊，原來我自己去旅行咧係一件好叻嘅事啊。同埋我去完之後咧，我以前本身個自信唔係好大啦，即係可能覺得自己有一两个优点，咁但系去完之后咧，我觉得我自己有十个优点咁多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今晚我哋讲开即系一个人去旅行，啱缘起就因为阿 Winnie 啱啱去嗰转日本都系自己一个人 独独游啊。 咁啊头先咧即系新闻之前就即系讲开话一个人咧，其实都有好多嘅体验啊，可能你会接触到好多即系虽然系陌生人啊，但系你同佢倾偈嘅时候，你又发现咧，即系同佢哋嘅对话入边咧，可以了解到依佢哋嘅生活系点样样啊，即系可能过紧一个同你自然不同嘅人生啊，可以吸收到一啲即系对方佢哋嘅 即係經歷啊，佢哋嘅即係文化氣息啊等等咁。咁啱啱嗰次日本，你有冇一啲嘅體驗啊？又 其實唔多喎、啊，真係，因為你知道去到呢個年代咧，你問路咧已經唔需要啦，你問個電話就得㗎啦。咁所以咧，我有次就算係。要夜媽媽去一个超级市场啦，咁明明其实我就喺个十字路口搵緊路，而隔篱就係个日本嘅派出所啦，咁但係我因为关顾到呢日本嘅人呢应该就未必好擅长英文啦，咁所以我就结果係望住个电话，然后最尾我係成功搵到路，咁所以加上可能大家个语言方面未必好沟通到啦，所以反而我记得我係第一至两次都係去台湾嘅时候呢、那个感受比较深，咁同埋就算未必可以同到当地人倾偈呢，你都可以趁呢一个人去旅行嘅经验呢同自己倾偈呀。咁因为我记得第一次去独游嘅时候呢，其实我係咬底嘅、因为我当初其实就諗住去个睇音乐节啦，咁中间有一啲自由时间，咁我就諗住去一个离岛踩单车，话听落去好似好爽咁样啦。咁嗰陣呢其实我去到呢已经係四点啦。已经接近要开始日落啦，咁我行完景点就諗住啊可以沿住海边一路踩单车啊，踩大概五公里到呢就会去到一个风车公园，咁就望日落啦就好爽啦。咁但係发现咦点解踩极都未到嘅，踩极都未到，天黑喇喎仲未到嘅。跟住其实我发现咦唔对路喇喎，我怕我再返嚟嘅时候可能架尾班船都走咗返唔到去市区喇喎，啊咁不如掉头走啦。咁点知一个唔好彩呢，我就諗住帮自己壮胆，就諗住一路听歌一路行啦，咦砰一声就撞咗条柱，咁然后人车咁样跌晒落地下，我仲要成脚都系黐头芒咁样，咁结果就淤晒咁样去劲颓去还车啦，咁就算啦。咁点知呢，因为嗰阵已经系夜晚啦，咁嗰个海边呢其实全部都系啲小炒店啊，咁但系你知道小炒店通常嗌一碟嗰啲海鲜都系好鬼大碟啦，你自己一个人又担心啊会唔会食唔晒呢，又会唔会贵得滞呢，我又觉得唔好意思又唔敢走入去、啊。最尾呢我就去咗一个小食店，嗰啲小摊卖嗰啲咩鹌鹑蛋咁样烧鹌鹑蛋，咁就捧住嗰盒细细地嘅鹌鹑蛋，谂住喺海边嘅一张长凳嗰度对住一个海嚟食。但是因为嗰阵已经是夜晚了，其实是个海面是漆黑一片。跟住我好心 諗。好似自己而家当下心情。 其实我嗰阵觉得我仲要听住一啲有啲忧伤嘅音乐，心諗点解我自己咁惨一个人去旅行，仲要对住个黑妈妈嘅海，仲要呢个时候有隻野狗行过嚟。 仲要废我。 佢好在冇废，但係佢係对眼係望实咗我嗰碗鹌鹑蛋。 对。 心諗点解连你都要虾我。咁其实虽然呢一啲听落去係即係好惨，咁但係好在就係之后嗰几日呢都叫做安然度过啦，又去到我即係最想去嗰个音乐节，又睇到我想睇嘅偶像。咁所以其实去旅行嗰个目的，首先你要记住个宗旨，就係你喺个旅程入面你想做啲乜嘢，你最重要就係记得同埋要安慰到自己同埋调节到自己嘅心态。虽然我有好多黑仔嘅经验啦，即係除咗呢一个我仲有另一个可以分享到嘅，就係走嗰班飞机。你有冇试过一个人去旅行嘅时候仲要走嗰班飞机嗰一种失落同埋嗰种悲伤，真係好恐怖。 咁真係惨啲嘅，咪有时候如果你走嗰班飞机呢，仲要你知嗰啲班次好疏落嘅话呢，唔知要等啊几耐，有时候可能你只係要等到第二朝咁样呢个早机先至有，咁就真係惨啦。嗱，我就算係比较好彩嘅、 哦、 因为我试过好多次呢係赶嘅，有好多次呢甚至乎呢係你望住嗰隻表，因为唔係自己问题，係有时候你搏机呢佢嗰、 哦、 班机 delay 咗啊，咁搞到呢你迟咗落机，你跟住一落机嗰下你已经望住隻表，我死啊，个感觉好似好难赶得上下一班。 同你跑嗰下你会唔会个脑入面响住嗰首一追追追，我每一次追巴士或者追飞机我都会响起呢首歌。 嗰阵时係就係一个脑一片空白啊，就係諗下赶得几多得几多啦咁样。咁但我又真係算係即係 touch wood 啊，好彩嘅。 哇， 即係好多次都系赶得上嘅。咁同埋有时候我发现呢，即係如果你係去旅行，可能男仔同女仔唔同啦，头先你讲个经历都系你比较系即系早期一啲你自己啱啱开始去旅行嘅时候的经历嚟噶嘛，咁但系去多几次你吸收个经验之后， 你 学 精咗噶啦， 你学精咗，因为好似系好简单，你食嗰一方面，一个人出去去旅行咧，食嘢咧 好多时候好难去讲究啊，即系你好难话哇，我即系一个人食同你一班人食嘅话，我谂住嗌一个九大鬼咁样换汉全席摆喺张台度，系冇可能嘅。咁唔系话你话纯粹系咪从悭钱角度，系基本上太麻烦。即系所以嗱，其实阿 Win 你好明白，我有啲时候我对食咧，其实就 本身冇乜要求 嘅。系啦，我可以好随便嘅。即系当然，如果你话喂一班人去食啊，咁要食好嘢嘅话，咁当然都可以。咁但系我又可以好随便到就系话咧，我即系嗰阵时候，例如喺美国，咁有一个假期咧，又系嗰啲 Spring Break 啊，定唔知 Thanksgiving， 因为 Thanksgiving 佢哋又即系通常啲同学就会翻屋企嘅。咁我冇屋企，唔翻香港啊嘛，咁咪搵地方去咯咁。咁嗰阵时候咧。试过又啊，即系自己揸住架车，跟住咧就沿住啲高速公路行啊，之后去啲摊仔啊， 公路电影 feel 喎， 系啦。咁当中咧有一橛路咧，咁我哋就嗰阵时候自己就去咗一个山头，因为你知喺美国中部咧，就有好多嗰啲即系荒山野岭啊，咁佢有少少似系嗰啲大自然公园咁样样咧。咁当时咧，咁我都系啊，即系。做一啲好簡單嘅準備啊，咁嗱，準備係要有嘅，因為好多時候你自己去旅行咧，好多嘢咧係你去到當下咧，你點樣避免個蝦碌情況出現咧？嗱，如果出現咗嘅話，就冇辦法啦。係 啊， 咁但係要點樣避免咧？就係你事前嘅準備啦。即係好似頭先阿 Winnie 講開，你話點解要去一啲大城市先會好啲咧？因為當下你蝦碌咗都好，你嗰個補救你執漏嗰一個嘅即係。狀況係容易啊嘛， 即係你唔記得帶條底褲，你都起碼衝入去啲便利店去買到啦，係 啦。咁但係如果你假設話啊唔係，我想去嗰啲地方咧，可能真係比較 荒山野嶺嘅。 偏僻一啲啊，或者冇咁多人嘅话咧，咁你真係事前嘅功课要准备得好啲啦。咁即係可能了解一下究竟当地嗰啲人係点样样啊，淨係讲下人哋点样使咩钱啊。 係使唔使打针啊。 使唔使打针嗰啲，哇呢一啲你真係要了解咗你先至可以去囉係。 咁同埋就算係搭飞机咁样呢，即係好似我嗰次第二次去台北。咁我记得呢，我嗰阵係三点飞机，咁我预大概一点九就要去到啦。咁点知好衰唔衰走咗班车。第二班车呢又要迟到。公路仲要塞车。仲要去错客运大楼。咁最尾其实我去到机场嘅时候呢係已经两点半。咁即係完全已经係佢要落闸，但我完全未 check in 又成咁样啦。咁结果我就喺由两点半去到我上到飞机呢十点十。 夜晚 系啦， 哦，即系你 miss 咗嗰班之后，佢下一班已经系夜晚十点几啦。 其实中间有好多班，你知道台北嘅去飞机真系多嘅，即系机场 班啊嘛。waiting list 嗰啲咁样。 系啦，咁仲要预正咧，嗰阵系暑假八月嘅时候，又要星期日咧，跟住我去过咁多间啦，即系唔同嘅航空公司啦，都话嗰啲候补机位已经满晒啦。咁而呢一种即系遇到呢啲咁嘅情况，都可以分享一下。当你买唔到一啲候补机票，就算你买到咧，可能个价钱都系非常贵。你谂下。一间即系航空公司单程去香港、台湾、台北去香港3600元，但系其实通常来回都系千零蚊嘅啫。咁当然嗰个时候 咁冇计噶啦，你咁 系啦，即系有钱解决到嘅问题就唔系问题啦。咁但系自闭就冇候补机票啊嘛。咁呢个时候咧，好在即系网络嘅神奇嘅地方咧，就系其实你可以到时即刻网上买一张。咁最尾其实我只系用咗大概2000元左右咧，咁我就已经买到一张机票。仲要系商务客位，反而经济客位满晒添，咁所以嗰阵真系好好彩咁样，俾我原本其实应该系下昼5点零钟就翻到香港，咁但系最尾我翻到香港已经系凌晨12点几咁样，咁但系呢一个真系对于我嚟讲系有惊无险啦，同埋喺机场入边简直有一种度日如年嘅感觉啊，真系。 胡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好啦，咁啊，即系啱啱讲咗好多咧，即系阿 Winnie 咧就系一个人去旅行嘅一啲嘅经历体验啦。咁啊，今晚嘅两难题啊，唔知同呢一啲经历体验有冇关系嘅呢？ 就系、是、有。咁正所谓蝦碌嘅事，真系层出不穷啦。咁假设咧，你又系一个人去旅行，咁你会宁愿喺旅行入边撞鬼啊，定系你？ 跌咗啲护照同埋所有嘅现金咧？ 好惊、啊！我真系话俾你， 两个都好金啊，阴公啊， 两个都金、 啊， 系 啊， 但系即系嗱。我真係 touch 先， 好在 我 touch 先， 我都我托賴冇遇過啲咁嘅事。 我兩個情況都冇遇過，真係好好彩地。咁但係咧、其實好得意嘅地方係咩咧？或者都係真係 touch 講，或者電台一講講呢啲嘅話，因為同我同行嘅即係一啲嘅朋友咧，試過同我同房嘅時候咧，佢話佢有遇到， 哦、 而我係感應唔到嚇、 啊。好在你陽氣夠啊！ 係啦，但係我唔知道，因為有時候我又諗緊，其實嗰啲係咪你嘅心理作用啊？咁、但係最得人驚嘅地方咩咧、我哋同房係唔止兩個人嘅，係有三個人嘅， 即係三個人瞓同一間房。 係啦， 但 係 感應到第四個朋友。 係啦，咁有兩個咧係感應到，而我感應唔到嘅。 真係好在啊！ 咁所以嗱，我真係講一次就算啦，嗱，即系我唔想下次啊嚟紧我话去日本嗰啲咧， 嘴 一声又话即系遇到啲乜嘢惊奇嘅事发生啦。咁嗱，但系你话另一边厢即系跌嘢嘅话，嗱，我亦都系试过有朋友同我同行嘅时候咧，反而佢俾人戒咗个荷包 啊，阴公咯。 系啊，嗱，嗰一个咧就仲要系唔止一个添啊，分别有两次，有一个咧仲离谱，系明目张胆到咧。当众抢你 老粒啦，真系 即系嗰、那个咧嗱，我先讲老粒嗰个先。老粒嗰个咧就系发生喺泰国嘅。咁、就系话说咧，佢就即系喺嗰啲街边档啊，扫紧街定系唔知买紧啲即系首饰啊、地摊嗰啲咁样样啦。忽然之间咧就有两个人，一个就揸住单车，一个企喺佢后面嘅、 啊。 忽然之间咧个电单车款嘅时候咧，直头系当堂扯个袋啊！咁、 哦、即系佢系嗰啲单薄嗰啲袋嚟嘅，你朋友孭住嗰啲。 你感应到，因为其实佢直头摆明系抢你啊嘛。 系啊。 咁到你个袋一掹甩咗之后咧，已经你望一望嗰个单车已经去到好远啦。基本上你系追唔到，搵、人帮都搵唔到。咁之后麻烦难搞嘅地方就系咩咧？就系、你又要搵嗰啲领事馆咯。 系攞保领护照啦。 系啊，咁啊搞一轮啦咁。咁而另外一个咧就系欧洲。咁喺欧洲咧，嗰个就真系佢点样唔见佢都唔知，一头雾水，因为。其实喺欧洲，你有时候咧，如果你跟团去旅行咧，都听唔少，即系嗰啲当地嘅导游都有讲噶啦，即系话咩法国啊嗰啲咧，成日都话你行嗰啲街啊，尤其是人多嗰啲地方咧，要特别小心，因为佢话咧，基本上有啲人咧，可能真系系咁喺你侧边行过啫， 系啊， 你就发现你啊，点解会突然间唔见咗啲嘢， 或者同你讲两句嘢，跟住原来隔篱已经有帮手咧，系笠咗你啲银包同埋啲随身物品噶啦。 系啊，咁嗱，但系即系如果你真系要我喺两者入边拣一个嘅话咧，咁我觉得我真系情愿就跌护照、银包嗰啲咯，即系我啊感觉会系咁啦，即系因为你知啦，对人点都好过对一啲你 不认知嘅系啦， 冇错啦，咁所以即系个感觉就系、因为同埋有时候咧，我听翻我嗰啲朋友讲咧，即系佢哋。形容到好恐怖嘅、即係有时候你仲要听佢哋讲呢，即係佢哋唔係淨係讲话去嗰个行程唔自在喎，返到嚟都唔自在。 跟你返嚟香港啊。 唔知道係咪真係跟住。但係总之佢係话有手尾嘅，即係就算呢你即係返到嚟之后呢，你话係咪纯粹个心态唔舒服好唔自在呢，佢话唔单止嘅，有时候呢你係直头唔舒服啊、又唔知病一轮 水不灵啊。 係啦，即係又病一轮又呢样嗰样咁。咁当然究竟嗰一个即係状况出现係真係因为心理作用导致呢，因为你係咪去嗰边玩嘅时候唔知点样惹到啲菌啊， 食错嘢啊。 係啦，系咪嗰啲啦，真係唔知啦。咁但係的确又真係见到佢系真系翻嚟之后病咗一轮嘅喎，系咁佢当然佢就归咎下嗰样嘢啦，咁所以嗱，即系我唔知啊。如果你问我嘅话，真系咁不幸地两样嘢，即系要发生喺一个人身上，而你即系要拣一个可以避免嘅话，咁我情愿就系跌嘢咯。 系 嗱，即系我唔知啊，俾你点拣咧？ 嗱，听你咁讲，其实我都会即系宁愿会跌钱跌护照。咁但系你头先嗰个例子就系、 首先新朋友啊，你 你讲唔好意思啊，我当失路啊，我又冇钱啊，可唔可以俾我住你屋企一晚啊？ 突然间你多咗个导游带你出去， 唔系啊？咁你如果系好似第一样个情况嘅话，咁你都有个朋友陪住你，咁你唔需要寂寞咯。 咩？我咪讲紧第一个啊，我唔系讲。 第二个人， 即系有个人可以陪你系嘛？咁但系有时你觉得即系人恐怖啲，定系一啲见唔到嘅嘢恐怖啲咧？呢样嘢真系 唔系嗱， 好难讲噶。 真系的确，如果你话睇即系电影嗰啲嘅话，咁当然往往好多时候都系话人如果即系邪恶起上嚟，可以系最恐怖啦。咁但系我谂，如果我哋讲紧即系纯粹讲即系惊恐啊呢一种咁样嘅情绪， 系嗰内心上定系一个现今上即系肉体上嘅不安。 其实我话俾你知，好多人咧对于一啲未知嘅事物就系最惊噶，即系所以你问我如果即系我话，所以你见我喺度讲嘅时候，我都话 touch wood 啊，即系我其实嗱，对于一啲你唔清楚嘅事啊，你或者过去你冇经历过嘅事嘅话，嗰一个嘅未知数，从来都系最叫人惊嘅一件事情嚟嘅。即系相比之下，你喂，如果你纯粹话跌咗银包、跌咗钱系彷徨嘅，咁但系起码你都知道点样做、点样处理系咪？你报警先啦，咁首先第一件事梗系搵警察帮手啦，系咪先？跟住佢咪督你去下一个地方，就算你真系冇经历都好啊，你都知点样应对啊嘛。咁但系如果你讲紧前者嘅嘢系真系发生嘅事， 你唔知点招架。 系啊，你话搵个师傅问，你都唔知呢个师傅系咪真系帮到你啊嘛，大佬啊！ 师傅喺香港啊， 唔系师傅仲可能喺香港添。咁当下你有问题，点啊打电话翻嚟，嘟嘟嘟嘟嘟，师傅啊，我领嘢啊，你点帮我啊？ 佢隔空啦，隔住个太平洋咁帮我。 其实嗰下真系无助啦，即系嗱，你仲要一个人去旅行嘅话，你话几无助呢件事？你话如果你有个伴喺隔篱嘅话，都可以揽下，即系啊，喂，呢、這个时候你俾啲安全感我都好啊，系咪先？ 咁系咪留下个 reception 姐姐同佢？博取一啲温暖啊嘛， 哇！點解係 reception 姐姐咧？ 咁可能 reception 叔叔啊嘛，你啲酒店嗰啲。 點解你會覺得 reception 一定會？ 即係你係覺得其實你當不安嘅時候咧？咁因為我喺可能喺佢嘅酒店入面就係遇到呢一啲睇唔到嘅朋友啊嘛。 佢份工唔包嘅喎 reception 嗰個位。 唔係，咁可能佢就會話、既然係咁，咁我唯有陪你係喺同一間房入邊，咁就等你有個安全感啦，好冇？ 樂活玩家，今日節目時間到啦。听日再见啦。